上了他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北京时间22:00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DJ 48快车道，最好听的汽车节目，期待你的聆听。 欢迎收听航京气象站，我是赫儿， 我是一水。 今儿我们聊这内容特别厉害， 嗯， 就是这个榜单一出来啊，就是比谁有钱的。 没错没错，就是比谁更有钱的、 嗯、对，比谁更有钱的， 而且都是我数上个十百千万，嗯，九位数起的。 九位数是到嗯，对，哎呦，这公司听起来都吓人哈， 就是哈，想都不敢说。 对，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财富世界五百强啊，这个财富世界五百强，那肯定就是谁有钱谁来了。有24家车企上榜，这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吧？ 不是，全球的一共有24家这个车企上榜，叫世界五百强。 哦， 其中呢？ 哦，等一下，就是说这世界五百强这个不光是车企啊， 对啊，还有其他的领域呢。 我没转过来啊，我以为只是车企呢。 微软，常年占据第一的，对吧？苹果。 哦，哎，那这么看，其实车企也还挺有钱，从第六位开始就都有车企了。 那实际上，待会儿大家如果有兴趣的，我建议大家去查一下，因为在网上肯定都有公布了前500名。 对对对， 这个车企只排到第六位，大家都觉得好像车企应该特有钱，但是 对， 至少人前五位还比这个第一名有钱的车企还 差一 点， 差点意思啊， 差多了， 但已然是很有钱了 啊，已然很有钱了。但是我觉得，真的是特别叫什么呀，我觉得算是特别自豪的， 嗯， 就是这24家的全球车企当中啊， 嗯， 有7家是咱们国内的，就说白了，咱们中国的这个车型、或者说中国的这个车企 牛气了 啊、已经排到了7%。 对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这个500家公司啊，中国公司达到120家，就是整的比例啊， 对，那是120%， 已经接近美国的126家了，咱就跟他差6家， 也就全球第二嘛，对不对？ 对，远超日本52家， 就是 牛吧。 所以 我们来看看、 咱们先这么着给捋一下啊，500强里边到底有多少个车企上榜。嗯，简单跟大家来说啊、排名最高的还是丰田、 对，丰田这次是排在了第6名，然后去年就是上一年啊、排在了第5，下降了1名。 对，基本上都有一个下滑的趋势。 嗯， 然后第7名是大众，就是第2名是大众。 大众竟然干不过丰田吗？ 这个很正常，现在来看的话，这是比较正常的，因为丰田的这个所谓的收入跟利润，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。 嗯， 对，大众前一段时间在国外的那些、什么柴油的那些， 对 对， 排放门啊之类的，好， 还是比较担心。 大众公司去年是排在了第6位，也是下降了1名。我们再来看，第3个是 戴姆勒，大家说的奔驰。 对，奔驰这次排到了全球的第16，上一次是第17，就是往前进。 上升一位、 为什么呢？他今年怎么了？ 这个肯定还 是 有好的产品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在全球的这个业务线上，肯定也是都发展的不错。因为有的品牌它可能就是在国内，在他们本国国内发展的不错，有的就是在咱们中国市场发展的不错。但是像戴姆勒这样的这个 全面发展 呢，我相信还是凤毛麟角的。 但你看 啊， 这个 像 德国还是行的，2家车企大车企全都上了。 再看这个通用，和福特，分别都是这个下降了。 这是美国的啊， 都是排到了这个第4名跟第5名。之后呢？ 这个是整榜排在了第21跟22。 再往下说啊，就是本田，这个是大家也算是比较熟悉的。 对， 你看丰田跟本田实际上差距还是挺大的 ， 差距比较大。往后来啊， 全球500强排在了第36的啊， 排在第36的是咱们的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 上汽， 而且是从去年的第41位一下蹦